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党13号表示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决心卸任。